大家好，我是 Irene 玲玲，欢迎收看我的频道艾琳说。更多关注我的方式可以搜寻我的 IG IILNN9，或是搜寻我的 Medium 文章 Future Department Store。 今天的职涯座谈系列要带大家来到的是音乐创作以及影像相关的工作室。那这一个工作室它其实有点像是共享办公室的概念，可是它是专为音乐创作或是影像制作相关的创业家来打造的空间，所以现在就先带大家稍微参观一下。那可以看到就墙壁上贴了还蛮多海报唱片等，我是觉得还蛮有艺文的风格。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认识的朋友是做音乐或编曲的，像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两位音乐家，其中一位是专门为游戏广告电影设计配乐的 Paul， 另外一位是流行音乐的制作人 NG。 等下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他们平时创作的空间。现在刚好看到他们正在工作中。 拍学长，拍维纳斯给学长看看。维纳斯。哎，那歌手感情再多一点好不好？啊，那个对，这样很棒。哎，这句不错，可以留。然后再往下唱。 对。结束。 哎、欸，这个咬字不清楚，再一次哦，我们再重来一次。 我们有相遇的时间。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非常的荣幸邀请到两位同样是音乐创作家，那分别是 Paul， 大家好， 然后跟 NG。 Hello， 大家好，我是 NG。 那我会特别的邀请这两位，是因为他们虽然同样是在音乐领域的创作者，可是他们从事的范畴又有还蛮大的不同。像 Paul 他本身是从事游戏产业跟电影的配乐，然后 NG 他是在流行音乐上面的作曲家。像平常我们对于音乐创作这个领域其实比较没有那么深入的时候，想必会跟我一样非常好奇说，诶，那像音乐创作家他们的一天的行程到底是怎么样的安排呢？所以今天我就是非常的荣幸可以马上跟他们进入到我们的座谈会的内容。 好像如果要说我自己一天的工作行程的话，我也是从，但我可能跟其他的就是音乐创作家比较不一样，我比较喜欢就是正常早睡早起的那种工作模式。我通常就是早上起来就是开始工作，就是开始处理一些就是案子上面的事情。可能大家都会以为就是我们一整天都在写音乐，但不是，就是我像我自己的工作范畴还要处理很多的合约相关事务，然后跟客户的来回修改沟通，然后还有比如说安抚客户的情绪啊之类等等。所以其实我并没有就是一整天的时间都花在创作上面，所以我相信这一点就是对 跟 NG 也是一样的吧。 没错，因为我虽然是就是流行音乐的作曲，但同时也是德瓦音乐的工作室的负责人。那就像是一个音乐工作室要负责的项目有很多，除了安抚艺人的情绪之外呢，还要排我下面所有包含我的编曲家、我的作曲家跟我合作的歌手们的所有行程。因为要是有一个行程耽误的话，会影响到所有后面的作品的产出。然后再包含是要跟要把自己的作品当成是自己的商品来去贩卖，也要同时做一个业务的事情，所以其实要做事情真的非常多。因为每天除了要做音乐之外，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这样子。 那你们会觉得说，就实际在创作音乐的，或是跟其他你们的，比方说处理一些行政的书的比例，大概会是怎么样的分配呢？ 哇，我想这个应该大家的时间应该都蛮不一样的，我觉得可以先请我们的 Paul 来回答一下。 对，我也是觉得大家的流程应该都不太一样，但我自己的比例上，我觉得如果工作比较多的情况下，应该会到就是五的、对，有50%其实在处理别的事情，大概50%在处理音乐上的事情。但是有例外的情况，但就是你案子没有那么多的时候，然后这时候你会开始就像我们会准备一些自己的曲目，就是以免就是说不会说客户间说，哎，我想听到埃及，我想听到中国的时候，你还要说，哎， 我给我几天，我花时间给你。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曲库，我们就可以直接给客户听到。所以如果没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忙，我们其实就是在家里，就是先做一些自己喜欢的风格跟曲子，做一些库存。这是我自己的工作模式。 嗯，像是其实在音乐这个领域上，有编曲家，有作曲家，然后有音乐工作室的老板，就是每一个不同的领域上都会有不同的人员去在每天的不同的调配。那可能专职编曲人他可能每天基本上24小时，好了，扣掉睡觉时间嘛，音乐人还是要睡觉的，好，大家肝还是要顾。那就是扣掉睡觉时间，可能剩下时间基本上都在编曲，所以他们的比例可能就是10:0那样子，专职的做编曲。那可是可能像我刚刚提到，我可能是音乐公司的负责人，我可能自己本身就是7:3，7的部分是处理行政上的事情，那剩余的时间才有所谓的做一点自己的音乐创作上，或是编曲上，或者是混音上等等的一些音乐工作项目，这样。 嗯，大家可能是不是像刚刚就是有提到，就是说外面人可能不太晓得，就是作曲跟编曲的差异。 哦，对了，其实大部分人就直接以为作曲跟编曲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对对对，是。像 对我这边也认为是一样的。 像举个比较耳熟，我不知道算不算耳熟能详的例子，就是冰雪奇缘的那首 Let It Go 嘛，它其实作曲跟就是编曲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就是作曲，你可以把通解释比较简单一点，就是作曲就是把旋律主架构给完成，但是你后来要加很多的点缀嘛，就像牛排，我们需要加很多的 sauce 啊、酱料什么各种东西撒进去，那就是编曲家的工作。所以其实就像阿G刚刚讲，就是编曲其实有可能他一整天都在忙，因为他一整天都在处理别人刚做完的 demo， 然后去把它做成一首完整的歌曲。对，这就是作曲跟编曲的差异。 对， 那这样你们当初是怎么跨入就是音乐这一个领域呢？ 哎，我的话比较单纯一点。我的话就是，其实我从小就是学音乐上来的，从小就学古典的钢琴、小提琴。然后我一路上其实都是音乐班一直走上来的。但我其实转职成就是数位作曲，其实有一小部分原因也是因为算是跳了一个行业。因为你看，学了十几年的乐器，然后突然要转换成另外一个你完全不知道的东西。虽然大家好像都觉得说音乐好像就是音乐，就是音乐，这是完全一样的东西，但其实它是就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是一路学习上来，所以我衔接上比较没有什么遇到什么太多的问题，我只是换个心态。但有一些人可能不是，他可能以前理工的，以前数学的，他某一天玩社团想要学音乐这样进来的，我自己就不是，所以我没办法理解。 那像我就是 Paul 所说的这种数学学理工学到一半突然想做 音乐 的人，这样。因为我以前就是在大学之前我都就完全跟音乐扯不上边啊，因为我可能顶多就弹弹吉他这样，然后自己唱唱歌。那可能也是有一天突然撞到头，或是反正就突然也许就是想要做一点自己兴趣上的事情。因为对我来说可能做音乐上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当然虽然做到现在做音乐变成职业的时候它不一定那么快乐，可是我觉得以本质上来说，以初心来说，做音乐还是一件我很想做的事情。所以当初也是因为这样，我就可能毅然决然，后来就好，那就专心的做音乐这条路。那当初也是给自己一个承诺，说反正不管做音乐的什么样的项目都可以，只要是做音乐相关的就好了，这样子。 那这样听起来感觉你们一开始可能都不是从就作曲这方面进入这个产业嘛？ 哦，是， 嗯，对，一开始不是从作曲。 那这样会要怎么，比方说进入这个产业，你们是怎么去学习呢？还是一开始是怎么步入这个的第一扇窗？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以现在，因为以前的讲法跟现在可能会差蛮多，主要是因为现在的网络很发达，现在随便 YouTube 打开大概就有1000多万个音乐的教学频道，那你就随便，如果真的对这一行有兴趣的话，像我们以前学音乐一定是去买书或是找老师上课，可是现在就不一定啦，现在你上 YouTube 随便打开来看，诶，搜寻个我想学音乐，我相信一定找得到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因为现在的管道的关系，所以学音乐变得容易很多。不管是我们刚刚提到一些专有名词，作曲、编曲还是混音什么的，其实只要上网搜寻得到关键字，都可以找到相关的知识。但是当然我觉得最大最大的最快速的捷径一定就是找到一个适合的老师带着你往下走，这才是学音乐最快速的方法。 所以破你一开始算进入的第一扇窗也是有跟着某一位老师去学习。 我其实比较不像是跟着，我其实是还有一点我觉得是契机，就是我其实觉得是我进入行业其实是一个契机。因为你想想我曾经是学乐器的，然后怎么会想说突然跳到，是因为我很喜欢看电影，就是我是一个很喜欢看电影的人。然后我记得某一年就是我突然看到一部电影，那部电影是《魔戒》，然后我非常喜欢它里面的音乐。然后同时候那一年在高三的时候我准备要考，其实我那时候在高三的时候都还决定，就是说我应该未来还是会朝就是职业乐手方向走，对，职业乐手演奏方向走。但我听了一场讲座，然后 那个讲座就是在讲跟电影配乐有关的，然后其实是那场讲座跟那部电影，然后影响到我未来要去选择这条路，但也是闹了很多的家庭革命啊，就是家人不能接受 啊学了十五六年的乐器怎么可以就这样放手，对，但是我其实是一个契机然后引导我进入这个行业的。 所以你是因为魔戒带你进入电影带你进入音乐产业， 对，我是因为魔戒，所以其实很多同业的人或者说不管是同业还是就是学弟什么学妹同辈人问我来说啊，我们不是都会有一个那个你的专辑排行嘛，就是在你心中的，就是魔戒永远都是在我的 第 一位，就是没有人可以超越的。 听你们就聊起来，感觉是说兴趣可能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奠基石嘛。 啊，对。 那你们觉得一路走了到现在，有什么比较不为人知的甘苦谈吗？还是一样，就是每天都是保有热忱，然后去做你们的创作的。 大概如果各位去翻我十年前的照片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脸没有那么多的纹路，这样。我相信做了音乐之后，我脸的纹路逐渐加深。当然，我相信 Paul 跟我一样，就是不可能每天保有热忱做这件事情。当兴趣变成职业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件蛮痛苦的事情啊。但是要怎么在这个职业中找到你的原本，像我刚刚讲的，你的就是对于这件事的初衷的热忱，要怎么让它保持，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像做音乐上，我们常常会说，你要随时保持在新鲜的状态，就是你要让你每天都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那有些人做法可能是，他就是不做音乐，就是他休息日就是出去走走， 就是完全的放下了， 吸取新的灵感啊，然后回来就会有不同的创作的曲风。那有些人不是，对他来说，他就是要把自己关在那个一个空间里24小时，然后听取不一样的音乐，然后随时做。那可能也许他做的事情不一样，作曲完之后换成混音，混音完之后换成编曲，他随时让自己在这个音乐的产业上保持新鲜度，这就是一个可以保持着热忱的方法。那当然这也是前辈们跟我们讲的方法，以前刚刚感受不到这么深刻，可能最近这样子下来之后觉得，哎，对，如果你一直持续的让你的职业每天变成工作工作工作，其实很容易倦怠，然后你就离开这个产业了。相信 Paul 跟我身边都有很多这样的人，当他变成工作的时候消失掉这个热情的时候，其实就拜拜了，就是从此就会离开音乐行业，然后就不会回来。 对， 就像 Paul 你是怎么样规划，比方说休息时间， 我其实跟 没灵感的时候 NG 描述很像，我能休息能不碰音乐的时候我几乎都不碰，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我在就是我有点像我油箱间有油，我就是尽可能的去吹，然后我在创作上不管在工作上还是写我自己的创作，我都是使用就是这桶油，但这桶油用完了我一定得把它想办法把它加满，可是这些养分啊，我却不能从音乐创作上面得到，所以我会参与很多的就是户外活动，比如说什么爬山啊、游泳啊，或者说去冲玩 SUP 冲浪之类的。就是我其实也是受到一个老师的启发，就是我的算是我的启蒙老师的启发，就是他觉得音乐跟生活本身就是在一起的。对，我觉得你要把音乐写好，你要先能享受自己的生活，但是也是有很多人是这24小时就是把自己逼到极限，关在一个工作，然后这个工作可能是为期一个月半年，每天的工作都满档。对，对他来说可能这才是他喜欢的音乐，但我喜欢跟生活放在一起。 像我就是 Paul 所说的那种，就是把自己关在空间里24小时、哦，但是就是尽量做不同的事情，或者是说尽量在同一件事情上找到不同的新鲜度这样子。但是我 Paul 讲到这件事情，让我想到 Paul 是不是还会因为就是要脱离音乐，所以去打橄榄球？ 这件事情是 真的太酷了。 对，其实就不止橄榄球这件事情，就是其实 Aaron 也知道我做很多，就是我其实蛮喜欢往不一样的地方跑的，就去啊，接触新的人啊，甚至我还去语言交换啊，就英文的语言交换什么的。反正能，我觉得在我休息的时候能不碰音乐就不碰音乐自己。当然，唯一可以的情况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不晓得就是 NG 有没有这种习惯。我有一个习惯是，我会每天如果我今天是有作曲工作的，但是我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是找一张我喜欢的专辑或者说原声带。可是一个小时，我手机我也不会看，讯息也不会看。我会好好的就是听一下这一张专辑，对，它也算是我的工作，但是它算是我吸取养分的另外一种方法， 也是寻找灵感的来源。 对，但是我会就是算是想办法让自己沉浸在这张专辑里面，当然那一张要是我非常喜欢，然后或者说我想要特别研究的。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超级重要的，因为就是对于音乐人来说要有一双好的耳朵是很重要的，因为就是为什么我们称为音乐人，就是因为我们跟一般人的耳朵听到的音乐是不一样的声音。那这个声音是怎么来，就是靠我们像 Paul 说的平常去培养。那像 Paul 就是平常会听一张专辑嘛，可是像我每天会花一小时去研究 KKBOX， Spotify， 然后就任何的音乐平台 热门排行榜， 就去听他的前十名、嗯，然后听他们为什么被大众接受，去分析、去猜测、去揣摩，用各种方向。也许有时候不是从音乐上的事情，嗯嗯，也许哎，搞不好刚好这个女团有新闻，所以他就挤进前十名。用各种因为我们音乐上有一个叫做制作人的角度，所以像 Po 比较是以一个像是创作者或是艺术家的 角度去聆听这张专辑。那我的部分会是以一个音乐制作人，我要怎么样制作我的这张专辑，或是这张专辑它有什么是值得我去学习的地方。我每天会花大概像 Post 说一到两小时去专门做这些分析。但其实这也很重要啦，因为音乐人彼此之间就会有所谓的口袋音乐、拿出什么样的音乐就很重要了。 Sense 问题， 就是有时候人家拿出来觉得不行不行，这个音乐太 low 了，我拿来给你听这样的。所以音乐人彼此之间会有所谓的口袋 名单之类， 所以这件事情真的很酷也很重要，就是对音乐人来说培养耳朵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但其实是就是真的百百种创作家都有，我有碰过很有趣的人，他跟我说的理念我也可以理解，但是听起来对我们来说很吊诡。是他跟我说，因为钢琴就是那几颗键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世界上音就是那几颗， 对， 你怎么写永有一天都可能会撞到别人。然后那个作曲家跟我说他平常不听音乐，他不听任何的音乐，但是他是作曲家、他说因为我怕那些既定印象会印在我的脑海里面、所以我不去听任何的、有旋律组成的东西。